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3集。二月是沈纪念的生日，沈纪念和云建威打视频电话，问他有没有空回来过个生日。难得这位内向的朋友主动发出邀请，云建威乐意回应，他有点想回国，虽然在国外玩得很开心，但心里不知为何总有些孤单。云建威请了一周的假，买了张伦敦直达绅士的机票，回国给沈纪念过生日。沈纪念和于浩在机场接他，三人许久不见，沈纪念那模样看起来有些不安，但在看到云建威后仍然高兴起来，上前抱抱他。 本来一直犹豫要不要叫你，你回来一趟太麻烦。 云建威无所谓道， 有什么麻烦啊，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，走回家去。 云建威许久未归，家里还是干净整洁，井井有条。沈纪念放下东西进厨房忙活，给他们做饭吃。云建威进自己的卧室一看，也十分干净，一看就是沈纪念定期在整理，等着他回来继续煮。于浩拿罐饮料递给他， 这两天什么打算？ 我先回家住一晚，然后再过来，下周末之前回去。 于浩点头，一副在琢磨什么的样子。云建威疑惑看他， 你们不会在背着我准备什么秘密活动吧？ 等你回来再说。 云建威在绅士歇了一天，第二天就提着行李回临安了。他爸想他得很，听说儿子中途回国，巴巴在家等人回。爷爷奶奶也想他，云建威一到临安就赶去爷爷奶奶家吃饭，顺便把带回来的礼物一一送人。他买了一套英文原版书和一套钢笔墨水送给爷爷奶奶，给他爸在一家手工皮革店里淘了个皮包，一双球鞋和一件球星签名的篮球衫送给他的两个表哥，也没忘他的大爸爸和大妈妈以及一干亲朋好友。他行程紧凑，只在家待了一天就要回绅士给沈纪念过生日。临走前，云洪洲悄悄问他在国外谈恋爱没有。 没有，忙着玩呢，没空。 爸看你发的朋友圈，老有个男孩跟你一块儿，那个不是你男朋友？ 云建威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想起他爸说的应该是郑纯，觉得好笑。 瞎想什么呢？那是我学长，我们经常一起玩而已。 哦，我看长得挺帅的，还以为你看得上呢。 我又不是只喜欢长得好看的。 两人沉默片刻，云洪洲试探道， 你哥他最近…… 爸，不聊他行吗？干嘛老提把我甩了的人，你这样我很容易在被甩的阴影里走不出来的哦。 云洪洲只好不再往下说。云建威在家睡了一晚就走了，他时差还没有完全倒好，一回绅士的租房倒头就睡，睡到第二天上午爬起来迷迷糊糊刷牙洗脸出来，看到沈纪念和于浩在厨房里做饭。云建威昨天还说要不要去外面吃饭，沈纪念却说在家自己弄着吃就好，还干净。云建威随他换好衣服后，懒洋洋窝在沙发里看着电视，另外两人在厨房忙活。 你别切菜了，土豆切这么厚怎么吃啊？ 那我再切薄点。 你还是去剥豆子吧，免得又像上次一样切到手。 云建威听着厨房里传出两人的对话，疑惑心想，怎么听起来这么像老夫老妻的对话？他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？沈纪念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都是云建威喜欢的，看起来他的手艺又长进不少， 云建威也不和他俩客气，直接自己动筷子。沈纪念和于浩坐在对面，各怀心事地看着他吃饭，心不在焉的。云建威吃着吃着感觉气氛实在不对劲，抬头狐疑看着他俩。 看我干什么呀？吃啊。 沈纪念终于鼓起勇气，假装突然想起来。 对了，我昨天订了份蛋糕。 在哪儿？下午陪你去拿。 我让人帮我去拿了，因为我想吃午饭的时候能吃到。 沈纪念注意云建威的表情。 应该马上就送到了。 怎么不直接让于浩去拿？ 于浩要帮我做饭，所以我让峰哥帮我去拿的。 于浩一脸云里雾里，云建威看着沈纪念，沈纪念忙解释。 峰哥正好在学校，我也没有其他认识的人，就只能拜托他了。 云建威深吸一口气，放下筷子。沈纪念心想，完了完了，要搞砸了，早知道就不这么做了。接着大门门铃响起，铃声在安静的客厅回荡。沈纪念不敢动，于浩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动。云建威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。 去拿吧。 沈纪念忙起身去开门，大门打开，齐峰站在门外，一手提着个蛋糕。二月冷风萧萧的天气，额头竟然冒出一层汗。沈纪念接过蛋糕。 进来吧，峰哥。 齐峰点头，对他说。 生日快乐。 他走进客厅，看到坐在餐桌旁撑着下巴喝饮料的云建威，一时怔愣失神。于浩给他拖来椅子。 哥，坐吧。吃饭了吗？ 谢谢，我吃过了。 沈纪念抱着蛋糕过来，紧张看一眼云建威，把蛋糕盒放桌上。 那就吃点蛋糕吧，这家水果蛋糕挺好吃的。 云建威在心里叹一口气，终于放下饮料，冲齐峰一笑。 哥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傻站着干嘛呀？ 齐峰一看他笑就犯迷糊，也不吭声，只傻乎乎闷头坐下。于浩去厨房拿出一副碗筷给齐峰。沈纪念拆开蛋糕盒，拿出蛋糕和蜡烛，左看看右看看。 那我切蛋糕了。 先点蜡烛许愿。 他把蜡烛点好插在蛋糕上，沈纪念只好坐下许愿。他坐立不安，草草许了个愿，睁开眼后却看见云建威拿着相机在拍他，见他睁眼还对他笑。 庆祝我们纪念又长大一岁，呜！那给你的礼物。 云建威看起来兴致还不错。云建威把礼物盒拿出来给沈纪念，沈纪念收下盒子， 谢谢。 他拆开礼物盒，里面是云建威从英国带回来的一套话剧和颜料，颜料棒装了整整三大层。沈纪念简直瞳孔地震，抱着盒子没法撒手。云建威笑着说， 喜欢吗？ 我太喜欢了。 沈纪念激动的脸都浮起红晕，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我一直都很想要这家的颜料和笔刷。 喜欢就好。 沈纪念久久不能平复心情，抱着盒子进屋去放好。于浩一块一块切蛋糕，递给齐峰一块，齐峰一边道谢一边接过。 峰哥下午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？ 齐峰看一眼云建威，云建威笑笑。 哥应该没空吧，今天周三还要上课的。 我有空，我请假了。 齐峰端正坐着，云建威不说话了。沈纪念从房间出来，感觉到餐桌上气氛尴尬，只能默默坐下。